一只久仰你的大名、 哎、那也不敢不敢，一直是黄校对我的培养和关心，真的、 嗯、那这位这个外籍老师是哪里的呢？ 加拿大的。 加拿大的哦，加拿大的老师应该说的这个英语应该是 正宗的， 正宗的，平时讲的话就是这个英语， 嗯， 哎，是他的母语是英语、 嗯、是这样子的，我很想交一个外国的朋友，然后我们尊敬的黄校长就给我们创造这么个机会，主要是想学一些口语，然后的话呢我们也会说出去交流，这样子会方便一点。 好的，我问他有没有听懂。 嗯、I know, I only caught a bit, I'm sorry. Can you help? Yes, he says he would like to make a friend, make friends with you. With I got that, yeah. Yeah, you got that. And thanks to Mr. Huang, he gives him such a good chance.So he can, you can come here and he would like to learn some especially spoken English. And he often goes out and contact other Buddhist people and sometimes foreign friends. I will see about getting an assistant and it should be all right. I don't know how regularly we can do it, but it sounds great to me. The honor is mine. 他感到非常荣幸，你能够看得起他，很荣幸。 谢谢， 他是这个接，就是啊，谢谢，就是。 谢谢你。 等会儿可以讨论一下具体的怎么弄，什么时间学点什么， 嗯， 再说。 嗯。我们不要紧的，就是，我们出去的话，如果去旅游，那应该是看了西方的文化，看了西方那些基督教呀，这个。这方面的到中国来嘛，我们这边中国的宗教文化就是佛教文化为主，啊，这是在这宗教的这一块，因为我们是宗教界的人士嘛。然后呢，我想的话，我们之间交流的话，那就是作为民间的这种交流，不一定的说这个非得啊这个多长时间，不限定时间，就看他什么时候有空，啊，我们可以说派车子来接。我们的老师到这里来坐坐，来喝茶，来聊聊天，这样子我们会有很多机会跟他说这个交流嘛，这样子学习外语来就快一点。 It's like this. They do not want a very fixed time. So whenever you are free, they can send a car to pick you up and get you here and have a cup of tea and a little talk. And this way they can.Pick up some English, and sure,、 there will be many, many foreigners come to China, and they experience Chinese culture here. Yes. But your visits here are not religious. It's personal. Absolutely. For me, I came to China for a purpose, being that the world is changing, and I do believe a lot of the power will be focused in China.And I think that many young people, especially in smaller towns, they need a little bit of a boost to find their ability. For me, it's very rewarding to see them develop as young people. But anybody, it doesn't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I think that in a small town, if you take an interest in growing as a person, then I'd be happy to help. 他说就是他到中国来是一个目的的，那他看到我们中国越来越强大，那么而且以后发展机会也越来越大，世界以后那个最重要的地方应该就是在中国了。因此到了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小镇子上面啊，也不算太小，就是这样镇子上面，以后会更加的兴旺发达。看到年轻人，那么他主要是帮助学生学习英语嘛，因此在以后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呢，这个年轻人的素质很重要。看到这个我们这儿通州以后蓬勃发展的机会和潜力还是很大的，但是呢不一定是年轻人，就其他的人只要谁能够想到要学习什么什么，他非常愿意帮忙。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Thank you very much. You know, it's all the same. It's the reason I live, I think. 就是他生活的目标，就是生活的目标。他现在的目标就是在这儿就帮助中国人来提高一下。 是的，他们的素质很高。按照我们这个佛教讲的这个境界很高。 What should I use? you are very spiritually high. I try to be. I think that people ask me all the time, why don't I go to Beijing or Shanghai or Hong Kong? And it's not just that, you know, you get paid a lot more money, of course, but it's so cluttered and you can easily be lost in a city so large. I don't think I've ever been so happy as I've been living in Tongzhou. 他说呢，就是也有很多人问他为什么不去上海、去北京、香港。他说到了那里的话，肯定钱会很多，在大城市机会也很多，但是他感觉在大城市很容易就把自己给丢了。丢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谁都不认识谁，就是不像我们这儿小地方。小地方呢，感觉呢就是更加好一点，人际关系啊，大家都很熟悉啊，都很好。到一个大地方，谁都不认识谁。他跟那个感觉不好。 还有一层意思，也就是到了那个地方，如果是这个钱的世界的话，把自己在某些方面，你刚才不讲到素质好吗？就这个方面可能也就淡忘了。 确确实实，我们在接触到很多就是中国人出去了之后再回来的话，感觉他们的素质都很高。就是接受的这个西方的教育啊，就在那种潜移默化当中，这个人啊，他这个层次他就提升上去了。这作为我们这个学佛的人来讲的话呢，也要不断的提高自身的素质啊。你说这个我们说要这个做菩萨，首先的话要从人开始把人做好。那么现在的话呢，因为我们是一个新一代的这个年轻的僧人，我们将来也有可能要走出去。也有可能说会有很多的外国朋友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希望的话呢，自己的话能够展示一个新时期的中国的这个传教士啊，按照他们讲的传教士 的一种形象。 He says many Chinese who have been abroad for some time, when they come back, they actually become better people because they learned a lot or experienced a lot.Especially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so when they come back, they become more, qualified or something civilized, and for them, as religious people, they also would like to improve themselves. Especially for them, they are young religious people, and the world is developing, and more maybe in the near future or sometime.More foreigners will come here, and they might also go abroad, and that is why they need to improve themselves as better religious people. Oh, perhaps. I'm not sure if I can help in that regard, because I'm a homebody, you know. Language is important. Language, of course, certainly, yes.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you can learn, and movies certainly do not set the example.TV and movies are, in fact, the most rubbish example of society. I think the biggest understanding you can have about other cultures is that we're not really that different. Mm-hmm. And once you get over that barrier, yes, there are subtle differences, but as people, I think we all have the same wishes. We have families, we have goals and dreams and...These don't change just because of what country we live in. 他说理解东西方文化是吧？这个方面，像西方的话呢，你从电影啊、电视啊那些里边看到的东西，那不一定是真实的。那很多的都是因为负面的东西比较多。但是呢，经过那个中西方交流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东方人、西方人，他们区别不是很大，他们很多人都有着。类似的一些共同的愿景，比如说家庭的和谐，人生的目标你通过某些表象的那些障碍跨过去之后，发现人的本性还是差不多的。 是。 Totally agrees with you. 我跟你的这个见解都是一样的，我也是这么认为。 He has the very same opinion as you. Very well then, yes. 非常认同您的观点。但是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嘛，所以说能够说跟这样子很纯正的外国人在一起交流，让我感觉到我学外语的这个信心会很坚定。 he will feel very confident to have you here in learning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It's a small town here, and not many native speakers live here. And that's you right. are from Canada, yeah. speaker, so he is very honored. Well, it's wonderful. I'm honored myself. 不单单是要跟你学语言，同时还要跟你去学习你的这种做人的这种风格，这种高尚的这种情操。 He says he also learn from your spirits, a good how to become a better person. I think I can gain from it myself. It is not exclusively one way. 他说他也能够从你们这儿学到很多。 自己 myself 就是自己，是不是 ？Myself， 我。 他懂几句汉语，懂得不多。 哦。 够他些？ 一点点。 那我们可以相互学习吗？ Maybe learn from each other。 你的中文，我的英文，sorry， 你的英文，我的中文 ，about the same。Perhaps. 他说你的英语跟他的中文水平可能相类似那个程度。 对。 Understanding for sure, I think. Do they have, in the temple grounds, do they have an environment that we could use as a classroom? Oh, Alderby, I ask him, 这儿你们这个庙里边有没有一个比如说适合学习语言的这个小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比较大啊， Yes. Very well. 我这里呢，很方便，您过来我这里可以住，可以吃，然后的话呢，您要方便的话呢，说有时间，我可以说叫我的驾驶员来这个接您到我这里来，我很愿意成为你在通州的一个，除了教学之外的一个民间的一个朋友。 He says he'll be very happy to have you here. You can come here and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eating, about your meals, about where you live. And whenever you have time, he can ask his driver to pick you up. And he has every hope of having you as a personal friend besides your work in my school. Certainly. I have much to do, but... arranging a time, as long as they feel they might be free, then and I think any evening would be all right. 他平时呢就是课也蛮多的，有一个年级二十个班，课也蛮多。然后他说要安排时间的话，他晚上基本上都有空的。 没关系。晚上的话呢，我们可以搞一些户外的活动，比方说我把他接到我们这边来。然后我们一起到这个隔壁的那个南山湖，我们说这个去散散步啊，然后这个沙漠，然后再把它送回去，这样子我们可以说。 He'll be happy. He'll be very happy if you come in the evening also. Okay. And he can arrange some outdoor activities like taking a walk around the lake, a newly dug lake. Oh, sure. Just near here, very beautiful. So he has. I don't mean to interrupt. Continue, please. That's it. I want to know how young the young people he's speaking of are, and I want to know if they have a high enough English level. He himself. Just he himself. 就您一个人学，还是部分几个人学？ 我会有我身边会有一部分人，比方说在生活上我们可以这个在因为我们之前都有过英语的基础，长时间不用的话呢，这个就会忘掉。 Some of the monks here, young monks like the person. Right, I see him over there. About this age. And they, most of them have a basic knowledge of English. Okay. But they usually do not use the language. They are in the temple, and after a long time, they may forget what they have learned. Certainly, so yeah. So what they need to do is to polish up. Right. I guess I would figure it out in time. Mm-hmm. I'm mostly, when it comes to English, it's not so much teaching as that I do as I allow them to use what they know. I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this to happen. But certainly I can teach new words. common expressions. I think that it's, you know, you start building from the bottom. Yes. You know, grammar is not so important until you feel that you are ready to be an English speaker, to call yourself this. There are some students in Senior One, some of whom I would call English speakers, and some of them I would still call English students. And if you're an English speaker, that means you will talk to me after class. That means you will come out with me if I go shopping and that sort of thing. 他说是这样，就是因为你们有一些人有一些基础吧，因此呢，最开始呢，他就是想先要了解一下，就是你们懂多少，能够说多少，然后呢，他不是急着马上就教你很多，然后他会提供一些机会，营创造一些机会让你们说，然后呢，在这基础上，根据你们的情况，他再教点单词呀、短语呀，他主要开始是一些交际方面的一些东西，等到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再去学一点什么语法呀、什么、那个语法呢是后一步的事情。现在他教我们学校高一是吧？高一年级呢，因为是来自不同的学校，因此学生的口语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像有的学生呢，他就是非常强，那课后呢，他就可以随便跟他跟他玩，跟他交流，或者是他去购物，他一起去购物什么的。有的呢，就相对来说口语呢稍微差一点，那么在课堂上就需要更多的关注。那没关系的，他很愿意到这里来。 Thank you very much。 所以可能要弄一个，要弄一个什么叫一个教材，作为一个载体，就又有一个教材，我们到时候就找去，找到他就简单的开始，也不是让他的，不能叫他编教材的编，要弄个简单的。 话题好小的事情了。以前有过，我记得就是，你还记得吗？就是世建公司以前帮他们辅导过口语。叫一个口语机，200个G还是什么？我再看看去。 是我手电上去比比去。 好的， 这样我看看去，看看有一个教材就比较。 新华书店是，我们去找去。 啊，不，我们找比你找合适。 啊，对，我们不懂。 找这个 我来，我来 难易程度，我们张老师。 我们不要那个说很专业的那些个英语，这一般的社交，一般的说这个，比方说我们到欧洲啊，这个能够说这个在那个地方，比方说我们住宿啊，然后在那个要买什么东西啊， 这个简单的，这个你很快就会的。 对呀，问个路啊， 订个票啊。 对呀，这个情况啊。 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它这个涉及到的整个交流过程都是一种文化。有些词说的孤僻的，这个就是冷僻的词不是太多的，这个都搭不上去的。 Mr. Huang suggests that they have a textbook, a very simple spoken language textbook. And what they would like to learn most is some spoken language, spoken English, like shopping, booking a hotel room, or asking the way. Or getting around sort of things when they go abroad. Yes. Fair enough. I can take them shopping and things like that. But I first need to spend time with them to learn what they know. Yes. And that, of course, maybe would be two or three visits before I have an accurate. 他说这个应该是很好的。比如说他在你们这儿几次之后，两三次、三四次，大概了解一些情况以后，可以模仿着，比如说带你跟你们一起去购物，然后看用英文怎么说，类似可以也可以这样搞一些活动。不错。 Thank you. 购物嘛，你觉得购物的话，就是购物的，它专门有这一类购物的词语。短语口语当中购物的，旅游它有专门旅游这一块，它是有这些专有的词语。这好的。 以前呢，做学生的时候呢，就很怕学英语，怕背。现在的话，工作了就感觉到说自己的知识不够。就很想去学，就是这会儿有兴趣了。我想的话，这样子我们学的就会很快。 He says, as a student, when he was a student, he did not learn a lot of English, and he was afraid of it. Right. And now he finds it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o learn the language. After 25, I think I've told you, I did not have my diploma. I had not finished high school, and I returned to learn mathematics. It was a very important credit that I had neglected, but learning it at age 26, it was easy, because I was interested. 他很有同感，他说他25岁的时候，高中都没有毕业，为什么呢？因为有一门那个数学几何方面的东西，当时非常不感兴趣，没学。他们那个学制跟我们这儿不一样。后来26岁的时候，他就觉得需要，然后呢，他就26岁的时候呢，重新学了这个几何学，学得很好，非常感兴趣。那个时候才拿到毕业证书。所以他工作了以后呢，重新感觉到需要学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能学得好。 对。 I was a terrible student, which is what helped me to learn where things went wrong. 他说他学生时代也不是个优秀学生，不是个好学生，但是呢，但是这些状况正是能够帮助他提高的那些，就正是因为那个时候不好，所以他才有后来的逐步的提高。 At 26, I got the highest mark I ever got in any subject with little to no effort.I was in the high 90s without even trying. And that tells me a lot about what you are able to do if you really care. 他说26岁的时候，他是所学的所有的功课都是很高很高的分数。那个时候他意识到这些东西能够帮助他理解他以后到底要做什么。 他现在在中国的话，他妻子怎么不在中国？他怎么？ 他现在独生。 哦，还没结婚。 When I first came to China, I could say 谢谢，你好。 That's all. Yeah, two things. 刚来中国只会说两句话，一个是谢谢，一个你好。 No teacher, no lessons. I developed 没有老师 an understanding just from.Going to Da Ren Fa and Wen Feng. 我在学中文，我练习我的中文，Da Ren Fa, Wen Feng. 你去Da Ren Fa购物， Da Ren Fa 学中文， 说拼， 没有老师，没有课，练习练习练习。我想懂中文，so 练习。I think it's important.If I'm going to live in China, it's vital to at least understand a few things going on. Body language is 90% of what I'm picking up. So he might find this with his students and with himself that I'm very expressive, and that a lot of what I'm saying can be easily read.Just by me motioning and my tone. 他说这个来中国以后呢，他是通过在大润发购物啊等很多场合学了很多的汉语，还是说很多也是部分了。然后就是他没有老师，没有书，等于是自个儿这样学会的。然后他说肢体语言非常的重要。以后你还有你们这儿那帮弟子们是吧？会发现。他呢很善于表达，他的那个表达能力很强，通过他的语调，通过他的手势，通过他说的话，你们非常容易理解他在说什么，很好懂。 而且现在学英语还好，那手机上随便打开来，他会有那种英汉字典， 对， 就可以说我们这个就进行交流了，就哪怕就是你根本不懂，他都能进行交流。 对， 现在这个发展的比较好。 Now technology is developing and also helping us to learn English. Certainly, yeah. We have digital dictionaries and sentence translators. Yes. And these help us a lot. Helps quite a bit. Yeah, even if people do not know the language. 谢谢。 不过西藏人玩啊，小英文普通的都是晓得喝。 对，喝的对。 我们那个时候什么概念都没有，也被抓着在那边学英文，身边连个外国人都没看到过。只听到老师在讲，到底外国人是不是这么讲的也不知道。 不要说外国教师，中国教师本身说的英语也是很勉强的英语，这个师资力量相对来说，你那时候好要好一点，但是也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外教师。 现在想，我是非常幸运的，是吧？因为我在金华中学，跟 跟在农村学校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那我们到了香港， 当年南通县英语成绩高考第一名。 哦，高考状元？ 哎，不是不是。 不叫状元，他是考了79分，第二名，他是金沙中学的，第二名是南通县中学的，考了70分好像。 嗯、 这个本来 我是黄校长的学生， 举的要应该更好一点的学校。当年呢，因为其他的功课相对来说，从语文那个数学什么的没跟上去， 总分不高， 总分不高。本来他这个成绩可以上外国语大学的，我说老实话，就上了外国语大学又怎么说呢？ 嗯， 在南通师范读了3年，是不是三年？ 对，3年。 年年上好学生，省上好学生，省上好学生啊。所以后来南通师范毕业，直接分到我们学校了。分到我们学校一开始就跳大梁，跳到几十年了，跳了。 哦，他现在是英这个外语教研组的。 他原来是外语教研组长，现在是我们学校的教研室主任。 哦， 教研室不是外语教研室，学校的教研室。教 像他这个水平，就相当于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就是文科的这个叫。这个专门学这个学文学的这个水平， 没有没有，毕竟我学的是英语，是个 外语，基本上，因为他呢基本上一个和外籍教师交流啊，外国人交流他是比较流畅，他基本上没有障碍，但是遇到一些专业术语，他也可能有这个的，但是一般他是没有什么， 他没有障碍。除非你到国外去搞科研，有些个什么新名词， 业务专业上的东西， 很小范围的。 是我们南通市的第一品牌、 哦， 南通市就是外语专业这一块的中青年名师工作室的领先人。 哦， 名师工作室不止他一个人的，他是头儿，是头儿。 非常优秀的， 一个就是外语就是一块牌子，就挂在我们那里。 哦。 数学还一块牌子是吧？ 对的， 数学一块牌子，中文名字一块的。 听张老师说这个英文说的心里真的很舒服，就跟在这个播音里面听的那个就是， 这个差远了。 真的是有这种水平。 He's praising me, my English. Your English is awesome, John. You know that. You should know it. If you don't, then I'm telling you today. It's very impressive.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Thank you for having it. 其实他们作为老师来讲的话，说还是很简单的事情，要把人家教会，其实这个还是蛮难的事儿。啊，有些不愿意学，有些的话呢，他不要这个。 现在我们学校基本上学呢都是非常愿意学的、 嗯、 学生都很用功，那么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基础不太一样，有部分学生基础稍差一点、 嗯、 那么他们就会学得比较辛苦，因为现在课程比较难，难度比较大、 嗯、 所以我们尽量的使得就是不同层面的学生都能够有比较大的提高，很难就难在这儿，就是在提优秀学生提高的同时，比较弱的学生也能够有比较大的提高。 我们中国现在英语4级的话，相当于你们这个。 他们那儿没有这个级的。 没有这个级的、 他们不考级。 哦、 嗯。So in China, in universities, students have to take CET4. At least, yes. Yes, you know that. I'm aware of it. Yes. Yeah, but in Canada, you do not have that. Certainly not. We do have requirements to meet, to show employers that.We are skilled on a certain level, even on the basic levels, you know. Even if they'd never plan for you to speak English, they still want to know that you can speak basic English, just in case. It's the same idea as when you go to look for a job, if you put on your resume that you can drive a car. Mm-hmm. Most people assume that this is a given. It's not a given. An employer would look at two things and they say, oh, you have skills here, but this person does not have that skill. Even if they do, it's not mentioned. Mm-hmm. This is the person they go with. So CET4 is very useful even if no one ever intends for you to speak English. I try to emphasize this with my students. I say, I am the last stand of regular English you will see for years before your tests, suddenly. If you're lucky to have a foreign teacher at a university, you're still not lucky because you don't know if that person's interested in your proficiency. I am. I'm very much for them to practice every day, even if I'm not there. I would encourage he and his compatriots for them to practice when I'm not here. It's not too difficult. 他说呢，像我们中国大学四级这个东西，他们也知道，很重要。那个像在加拿大呢，他们没有这个四级的东西，但是呢，就是作为学考了这个四级作为一种技能，有这个技能跟没这个技能是不一样的。像即使在加拿大找工作的时候，有的在简历里边写他有驾驶证，另外一个人他没写驾驶证，那么老板在看的时候就知道啊，这个人有这个能力。有驾驶能力，那另外一个人没有，但不见得就没有，他只是没写而已。类似的，在我们中国呢，就是你有这个东西跟没有是不一样的。那么他也跟经常跟那个学生讲，我们学校的学生说，现在这个高一的学生呢，他觉得还是蛮幸运的，因为他是从那个学生的能力角度训练学生的那种英语的能力，听说读写是吧？这个能力角度来的，而不完全是为了考试。到了大学里以后呢，学生最重要的任务，就高中也是一样，就是高中就高考，大学里边就考试，而真正的训练语言水平的真正训练语言水平的老师不是太多。幸运的话可能碰到一些别的外教，但是别的外教也并不是所有的外教都能够训练学生的水平。那么他就是比较鼓励学生能够更多的练习，使他的真正的水平提高。那到你们这儿来以后呢，他也会鼓励你们努力的相互之间用英语来交流，不管他在还是不在这儿，这样的话呢，你们就是会有提高的。 谢谢 ，Thank you。 Thank you。 我呢去了趟新加坡，就感觉到明显的自己的这个英文水平跟不上了，然后呢自己也很想要说。就有的时候就像我们这会儿说，有的时候就是这个电脑用惯了，然后在写的时候提笔忘字儿，我们在那个地方就感觉到自己的开口的话，哎，自己心里知道好像英语是怎么回事，说不出来了。 He once went to Singapore, and there, met with several occasions when he wanted to say something in English.And he knew that he should say something, but he couldn't say it. Oh, that's rough, yeah. I know the feeling. 他说他能够知道这种感觉。 这还是去了新加坡。如果说我们到欧洲去，那我会觉得很可怕的，自己就像哑巴一样。 不用怕。He said that was Singapore. If he went to Europe, it would be terrible. But they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understand in Europe.He's visibly Chinese, so he could say to them, I'm sorry, my English is not perfect, and they would say, okay, and they would leave it. Whereas in Singapore, they say, what do you mean? I know the feeling. 他说去欧洲可能会好，比新加坡好，因为欧洲的话呢，你去欧洲，他知道一看是亚洲人，中国人是吧？那么，你们不懂这个语言，他们能理解，没事儿。那个，但是新加坡的话呢？可能他们不一定能理解，因为新加坡很多华人或者什么人，他们都能讲英语。他们反而觉得不理解你。 When people are not accustomed to a foreigner, they cannot empathize. I would say 我的中文不好 ，and they would think, oh, he speaks English very well. I said, no, I'm saying 我的中文不好 because it's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ell.I cannot speak Chinese. And they, mahala. And they continue. And I say, you don't understand. 他的意思什么呢？就是是如果一个人非常熟悉，跟外国人熟悉了之后呢，就觉得你能够讲这个语言的，他就会跟你讲，就把你当作一般的人来讲。 但是如果 你让他知道你的英语不太好的话，他会理解你，会说得更加慢一点，会说得让你好懂一点。像他有时候到哪里去，他会说一句话，说我的中文不好。那么大家一听，哎，你这句话说得挺好的，说哎你中文蛮好的蛮好的，然后就跟他讲话，以为他真的中文蛮好，他说他就那句话说得蛮好的，并不是真正的中文那么好。 I'd had enough practice saying the one thing 1,000 times、 嗯、他那句话练了几千遍，就是我的中文不好这句话练了几千遍，就这句话说得蛮好的，不要以为他所有的话都是能说得这么好。 So you master one phrase and you get punished for it. It is then that I learned that I needed to brush up. 他说你学了一句话，然后呢就受到了惩罚，因为人家以为你真的蛮懂的。从那个时候起他觉得哎需要多学一点。 他们也懂英国的，这个他们也讲英国的，他惩罚的。 It's rough. I understand his feelings, so I can relate. My classes don't offer a grade, and as frustrating as it is, I also know that it can have a benefit. I think that the wiser students, the wiser students understand that not giving a grade does not mean there's no value. In fact, it's the first step into... Is there a grade A, B, and C or something? No. It would be impractical and maybe impossible to measure the progress of 1,000 different students, certainly when the majority of them refuse to try. And I have to focus on the ones who do. there would be no failing. As far as I'm concerned, you tell yourself if you've passed or failed. Did you do your best? Yes? Pass. A plus. Did you not do your best? Did you not do your best? Nothing. You have to tell yourself that it's time to improve. And that is the only thing I have to go with. It is a step into adulthood that maybe they were not ready for. So I think at first I was a little upset not to be able to give them grades as reward or punishment. Now I say, no, I think that they know their own rewards and punishment. It's very difficult to do my job only because there are people who are not interested at all that are stuck in the room with those who are. 他说了一些教学方面的事儿，他说他教的一个年级有1000多学生啊，在那么多学生当中呢，就是因为层次是不一样的，那么他很难给1000个学生每一个学生给他界定为一个具体的一个成绩，他是一定是优还是良，是吧？那么但是呢，他现在在鼓励学生，就是自我感觉，你平时努力了给你优秀，那么如果你自我感觉你有没有努力，你没有努力的，那么你就不及格，那么让学生自我去评判，他觉得呢，这样评判还有一个好处，能够帮助学生成长，帮助学生自己有自我意识，成长为一个叫就是从孩子向成年人那种过渡那种变化。最开始呢，他觉得不能给每一个学生一个确切的界定，很难过，应该学了以后应该有个鉴定是吧？但是现在他觉得呢，这也反而是个好事情。能够更加鼓励学生去努力，因为自我感觉更重要，你自己努力了，然后你自己有进步了，你就是优秀的。 像他一个星期20节课应该是蛮辛苦的。 对的，是 20 classes a week. That's right. It's kind of tiring. Yes. Certainly when the students are not willing to try. You know, you don't know how exhausting it is, but it's like asking an elephant to climb a mountain. You know, certainly pushing or pulling won't do any difference. 对的，而上课有时候是有点累，但是还好。但是呢，就是什么时候最累呢？就是有的时候啊，学生可能由于种原因，他不太愿意练习，不太愿意听练的时候，他就觉得这是比较难过。就好像把大象往山上赶，赶不动它，这时候它特别累。 我们呢怎么学呢？我们到时候呢这个教材，拿到之后的话呢，我们会，一天，我这么想，一天给自己10个单词， 然后呢有一种那个就是这个有一种软件可以说他会读给我们听的，我们反复的照这个去读。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呢，如果说老师有空的话呢，到我们那边过来，我们跟他交流一下，吃个饭啊什么东西的，然后呢请老师帮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我们学的怎么，检验我们的学习的成果。因为我们跟小孩子不一样，我们会很自觉的去学自己要的嘛。 He says they can learn from a book like 10 words a day, and they can practice by themselves, and when you have time, you can come here and see about their pronunciation. Sure, and sure. And you can have dinner together and talk about what they have learned. Sure. Something like that. It's really tough to know because I don't know what I'm dealing with, but I'll certainly give it a shot. Certainly, we have to find out, I guess. I would need an assistant. You don't have a proper book yet. Right, right. I've got to go to find a book for them and... Right. And of course they give you one. I mean, well, so with a book, then you know how they are progressing. I think before we get a book, before we get a book, we should spend time with them and figure out what their level is. Uh-huh. Because if we get a book, it may be either beyond or below. 他说在找一本书之前，最好呢先大概了解一下，就是大家英语基础情况。然后呢是不要弄得太深了或者太浅了。 嗯嗯。 其实差不多。 这个差不多的，就是从基础做起。对。嗯。Simple English. Certainly. I want to know how simple. It could be ABC 1, 2, 3, or it could be cat, dog, mother, father. Like that, yes. It's very different, right? Once we can sort that out, it would be much, and I'm sure they're all different levels as well. With a strong enough vocabulary, we can get them to form sentences. The basic ones. And grammar, of course, does not have to be the focus. Just simply getting them the understanding of what goes where. It's like my Chinese right now. With no teacher or no lessons, I'm just piecing together what belongs where and then replacing words with others to suit the statement. 这样以后的话，我们的这个这次过完之后，我们的就经常的去说，就不至于说给忘掉了。因为我今年的话，这个申请了两次要到欧洲去啊，哎呀，这个，反正那边也没有给我做这个签签证。我想的话，如果去的话，那也很仓促。我不要说到时候去的，很这个口语还没有练习的好，啊，到那个地方也是麻烦。 张老师现在每这个每个星期也要有这么多课了。 我现在在高三，高三的课呢相对来说多一点，不过还好，还好，因为教一个班，一个班就是高三呢，就是花在备课上的时间比较多。 哦， 嗯，还好。 哦，这个老师也真的是不容易。嗯， 大家都不容易。 你师傅也不容易。 没有没有。 这么大一个庙也真的不容易。我看这庙很漂亮。 嗯。应该来讲，这个，这个作为从佛教的寺院来讲的话，也是目前，就是说我们这个江，这个苏中这一带，应该是南山寺还是拿得出手的。这个规划的起点比较高。 好。 我这个现在下午也约了那个上海设计院的，然后后天呢是苏州设计院的。做二期的这个规划。 哦，还有是吧？ 还有，后面的话呢，我们也准备，这个搞个像灵山大佛这样的这个模式的。 哦。 很繁荣这样的模式的。 像无锡那边的那个。 对，就不一定说要花他这么多钱，不一定说这个要有他那么大的规模的，至少的话，在我们这里呢，我说我们佛教说这个造福一番的百姓嘛，我们要真正的要起到造福的这个作用呢。通州的这个旅游资源很少，我们就通过把南山寺做好的话呢，能够把旅游这一块的把它做起来，能够带动周边的人气，这个吸引这个上海一些客这个一些客人啊到我们这来度假呀什么的。我们只能做到这么一点点，跟你们 不容易了。不容易了。现在说老实话，有这样一个你主持的这样一个寺庙，来自于一个老百姓，不仅仅是普通老百姓，也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政治，这是个精神支撑的， 对， 精神支撑嘛。你看看，就是求学的孩子，出去要烧点一炷香。 那是这个情况蛮多的。 求实际上他。有了这个东西以后，他从心里暗示，心里暗示我行了，因为有福音，实际上他就能正常的发挥好，甚至能超常的发挥好。后来说的是我点一下这个香灵啊，这个要灵啊，神灵啊。但真正的呢，我说我是研究心理学的，这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暗示。 对，对。这个今天上午我们那个就是妇联的王主席，他女儿也是今年中考，过来说的是帮我们祈祷祈祷。虽然这小孩的水平都差不多，有的人那心理素质， 心态很重要。 心态很重要，老师只能教你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就是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东西，你包括就是现在很多人生了病。他也不是说被这个病魔给这个病死的，而是他这个自己心魔，他困在这个里面，但是我觉得他们西方人他们不一样，他们心态真的 差不多的 啊， 人都差不多的吧，都差不多， 人都差不多的， 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心理作用，人的有的时候说心理暗示，你比方说有的小孩子他们会主动的就要求他家长，他说我跟他们来的时候说这个。到庙里去，这个求师傅说，帮他说这个怎么样？但是妈妈，你也帮我去的，小孩子们现在开始有这种。 Just talking about the function of religion. Nowadays, many parents come to temple and something like pray or something for their children who will take the entrance exams. So this is kind of spiritual comfort. Yes. For the students. So. In this sense, it helps. Yes, of course. Especially mentally, they think, well, God or something is helping us, is blessing us, and they feel more comfortable yes. and calm yes. and ready to learn. I forget the level of importance that parents place on the grades. It's always surprising to me. But absolutely, yes. If anything gives you comfort, then take it. 像他们说的， 没有信仰的。 在西方国家主要是信仰的基督教比较多， 嗯， 他们有一个很具体的信仰， 嗯， 但是他很尊重宗教人士， 嗯， 他有很多就是基督教界的朋友， 嗯， 也有佛教界的朋友， 嗯， 也有那个那叫中东地区的那个伊斯兰教的朋友， 嗯， 哎， 对对， 他有很多朋友， 嗯 嗯，他都很尊敬宗教人士， 嗯嗯，对，我们也是这样子。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信佛是因为身边只有佛教，到现在的话呢，我觉得在接触到其他宗教之后，我发现有信仰的人跟没信仰的人还是有一点差别。有信仰的人至少的话他会有正确的人生观，他不会说走歪路，他不会去做坏事儿，而且这个礼拜啊，我说他们西方人他会到教堂去 做礼拜， 做礼拜， 嗯， 就像我们中国人到庙里来烧香一样。 People coming to church, to churches, like Westerners coming to churches. That's right. Similar. Yeah, it's the same idea. We have in Canada and America, churches are not just for people to go to, but it's a community and a family. Where people gather to meet with each other and become one big family. I'm not sure if it's the same. 在西方的那个教堂 呢，其实不只是做礼拜的地方。一个社区家庭到教堂去，那么他们就相互一些交流啊，就整个一个地方呢，就好像是一个整体一样，一个就更加融洽。 Is it similar here? 和谐。 嗯。 The same idea here, somewhat. Most people come to temples for kind of religious reasons. Right. So they're very exclusive with their own. Not for community union or something. Right, right. Often that's what we use it for. Though my parents are people of faith, they often went to church not to celebrate their faith, but just to be together with others who had the same feeling. 西方国家呢，就是更经常有人去教堂呢，刚才我说的就是不只是宗教原因，去就是因为大家都信这个， 嗯， 都相信这个的，大家到了一起说说话， 嗯， 一起见见一些朋友啊， 嗯， 一些互动啊，这样的也蛮多的。 哦，也是一种社交。 社交，对的，类似一种社交，但不同于不是一般的社会上的一种社交。 对，他就是在这社区当中有这么一个公共设施，提供就是说他们这个。从自己的家庭里面走出来，在那个地方进行交流，这个就比我们中国好了。 He thinks it's a better idea than temples for communities, community people, for families to come together and communicate. Yeah, I think it would be nice to have a temple or a church is really just a building. We show it all the respect in the world, but you carry it here. 它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对对， 它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嗯， 而我们现在感觉到就是我们走出去的话，会有人会带着一种有色的眼睛来看， 是吗？应该不会。 有一部分人他不懂宗教，他会认为你是搞迷信的，也有一部分人的话呢，像说像我黄校长他们，就是这个层次比较高的，他就会对你。所以有些人比较尊敬，就说有各种各样的。 我也是非常喜欢佛教的，因为我妈妈是一个可以说非常虔诚的佛教徒。我妈妈她一心念佛，她吃素好几十年，就连吃饭都不吃的。我妈妈叫李秀芳，是年纪大了，80多岁了。 我知道的。 那个她吃素了好几十年。那么受他的影响呢，就是我们对佛教都非常的，非常恭敬的，真的。我妈每天她要烧香啊，做那个放，因为她身体不是太好，她放那个早课啊什么什么的。 她最开始的时候也在老庙里走走。 对的，哦，你认识吗？ 我认识的。因为这个人呢不一定，因为我呢这也出家十几年了，十几年那个时候你母亲的应该是通老和尚的弟子。 这个我们可能是的，可能是的。那么 所以我对这个也是受家庭影响，也是很感兴趣，也看了一点书，然后一知半解的看了一点。 嗯， 还有我一个老师呢，他是以前是练气功的，他呢， 嗯， 觉得也从这个里边呢也获取很多的灵感。 嗯 嗯， 哦，这个老师现在 也年纪大了，也年纪大了。 我记得我也知道看过的。 嗯，玄机山。哦， 哎，不能有那一个周山，有一周山玄机山。 哦， 他那都是流泉龙脊山，错的这个不错的这个，真的是双泉龙脊山，到昆仑昆德的。 哦，这昆仑德。 对一点，正我先把它写进去，那错的这个发现流泉的哪一点？ 嗯，还有那个哈，但是都是，啊，真的是不可思议。尤其是小气缸的，它有可能会开天眼。 我还有个朋友，他是那个出版社的，网站我给你们了。有一个，他年纪现在是30左右吧。他上一次跟我讲，他参加了一个学习班，感觉非常好。 嗯。 现在可能大城市里都有那种，就是短期修行的一种学习班，去陕西叫个什么寺，我不记得，有一个千年古寺，就在那里有一个四川那边有一个姓程的一个大学教授，他本来是教哲学的，但是他对佛教有非常深厚的研究。他在那里呢，以他为主，而请了那个庙里边的和尚，他们给他们就是讲习佛经上面相关的内容，然后呢在那里打坐坐禅，搞了是一个星期大概，搞了一个星期，他觉得收获非常大。像这种类似这种活动可能会很受欢迎。 我们将来也会去搞，我们现在目前主要的这个什么经历的话呢，主要还是在这个说还没走上这个轨道呢。将来的话南山寺的话应该会去。不过我们 这边可能像这样的人也不会太多了，愿意这样去的人，我们这小地方不一样， 地方也小。我在这个组织的3年，就是这搞中秋的这个就是赏月，然后在我们这个大雄宝殿门口的话呢，搞一些这个明月的这种这个交流活动，搞了3年，后来的话呢也就没有坚持的下去，主要是这个什么地方也小。我们同样的一个活动在灵隐寺门口，大雄宝殿门口搞的，哎呦，那真的是一个字儿雅，很多的文人雅士 啊， 从很多地方，有这个就是演艺界的，有学术界的，有浙大的教授啊，有这个什么这个什么搞篆刻的啊，有这个搞书法的，这个搞音乐的，哎呀，搞戏曲的，大家搞一帮子人在那个地方，就是喝喝茶，弄简单的这么几道茶食，啊，这个有几个活，这个文艺活动，啊， 这个地方还是毕竟是个小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还毕竟是个小地方。就是像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们在外面也学习过，也能搞得起来。只不过呢，就是，这个能有这种时间出来的人比较少的。像这个要达到一种这个什么境界呢？叫有钱又有闲的生活。你像骆建忠他们啊，哎，他就是这个去参加禅学班、国学班。他会带着班同学到我们这里，我上次给他搞过一个2天的活动，这个也把他做起来，我这个也感觉很好，这没有这么一个群体啊。总而言之，这个今天我们说，我黄校长给我们创造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我把你们期待那个线，接了个头， 对。我们今后会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这个进行交流。我也拜张老师，拜这个我们这个他怎么称 叫 Chris 对， 克里斯。 克里斯 Some people call me 大白兔， 有人叫他大白兔。 跟你们还有机会学习。 You can let him know, perhaps Tuesday, Wednesday, or Thursday evening would be most ideal, although I would have had 5 classes by then. I can take time in the evening. I need to find someone who would be able to come with me that speaks both languages. I don't know how free you would be, but depends. There are many teachers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Yeah. I don't believe I could do it on my own. The idea with me would be to help them to pronounce and to understand culturally. Mm-hmm. You know, there's US and UK English. You know this as well as I do. The idea I have in mind is just simply to nurture them along. They would be doing most of the study on their own. So, when he's available. 开始来的时候最好他会教子女或者教我或者另外老师跟着一起来开始怕教育不过来怕他汉语不够好怕他们的英语不够好不好教你们这样慢慢的看了就是能够交流了嘛。说刚才根据我们要来师父的这种需要他呢他是很热心的。他说一周啊，您晚上出来2次到3次，那么他会带一个，他就请一些开始请张老师，张老师进来做那个嘛，或者他带助理另外一个老师来做翻译，在辅导室当翻译，毕竟他中文，他因为中文比英文难学。然后我们呢，找着把我们师傅找的教材，找个教材呢，然后再约定个什么时间，约定个什么时间呢？我说，潘老师开始讲是，我来一下，后面呢，他在我是一个助理，我是一个非高三的，然后老师跟他跑跑。他也是个学习的机会，那么他现在给了号码，到时候可以联系，联系什么时候也准备约好了，准备的。 这个布置学习任务呢，就请就我张老师给我们布置，我们呢就他反正规定听得懂，我就把这个。 你们什么时间？你们什么时间比较相对来说方便一点？ 我们晚上都在的呀。我这里 有时候也有接待的。 有的时候也有接待，我的电话联系。 电话联系，我这边。 What I would do, I would encourage them,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may feel like they're little children.You know, and this is hard for some people to accept. It'll be easier for them. Okay. Because they are eager to learn. Very well. When I'm learning Chinese, I realize that to everyone, I look like a 4-year-old boy. 柯里斯老师， 对对对对， 柯里斯老师，这是我的电话。 啊。 Is this my call? Oh, very well. Thank you. 谢谢你。 No sex. No sex. Ah, very good. Ah, 你说。You Please give are, me your call. Yes. Okay. If I... Send for me? Yes, I can get... If I find a teacher who can come with me, then I can certainly arrange it. 做的是替我读一下。 好。138。 不说 no thank you. 你说you are welcome. You are welcome. Welcome. 意思是不用谢， yes. 不客气，不用谢。 这个就很复杂了。 No, thank you is Chinglish. You say no thank you. No thank you means 不用谢谢。 But you know, but you know. So no thanks. No thanks. 意思是 no thanks 的 no thanks 的意思是不用谢谢，而意思不是不用谢。不用谢要说 you are welcome. The closest thing to it would be, 你关于 you are welcome, 他是 你 欢 迎，欢迎， 那么他 欢 欢 欢 欢 I'm sorry, not 欢迎，欢迎， 欢迎， 欢迎， 你欢迎。That would be you are welcome, meaning you can always come and ask me. The expression means you are free to come and see me. I'm always open to you. 628-16-09 我兄弟，我如果再跑下去个，我想，你不是再过去个了，只会消化就消化症了。 来了，来了，嗯。 疫情啊，这个环境。 你名字吗？ 疫情啊，这个。 My name is Yao Lai. Yao Lai. Y A O L A I. Yeah. 好的。 这是 这 个小 的，对。奥巴马也是做事的。 对。 嗯。对他左手，我不知道他这个左手伸过来干嘛的。 他就是左撇子。 左撇子。 左撇子聪明了。 Once we're continue is fine. I can keep my thought. You can continue. 我们找到一个，先找一个合适的材料，然后呢，我们就是确定一个大概，先确定一个时间。他晚上呢，一个星期可以，比如说来个两三次。然后看你们的。 他乖一点，两次啊，不要三次了。 好的， 因为我师父他也师父就是也蛮多的。 对，对的。 因为这两天嘛，他也到心里面是能两次保证两次就 那就已经很好了。 那么就或者一到两次，或者两次，那个具体的时间反正再定。 嗯，对。 那么这两天我明天一个明天星期三是吧？那个星期三星期我说这个星期吧我把书找好你看呢 行你到时候因为就是把这个划定我就是这个星期学哪些个东西我学好之后就是你们来的时候我就跟个交作业一样 到木头眼了呀哎呀能是喝黄哎可以能喝黄 没有就你得 blackboard I can get a whiteboard from maybe Darren Fa or whiteboard. You don't have to buy it. Xin Hua. He said he can go to Darren Fa to buy a white whiteboard. Oh no, I have a whiteboard. He has the one. Yeah, very very simple tools to use, so it's not a big deal. 简单的就行了。 我们有时候要画画的。 我们有的。 有白板，这个条件肯定。 They have a whiteboard. Sure. We have. I even have a handheld whiteboard I can use as well, so it's not a big deal. I don't mind because I know the tools I need, so I can make sure I have them. 这个真的是太荣幸了。 He's very honored. Oh, the honor is mine. What were you saying just now? The honor is mine. Before that, I interrupted you, kind of. You were about to say something, I was saying something. I would be keen on helping them pronounce. There are troubles in Chinese education that I think I could bypass completely because I'll be teaching them for the first time. 有的是学的英国英语，有的学的是美国英语啊，有的就是不是很标准。这个方面他可以应该没问题。 如果说就是你们那边没有其他老师来的话，那也不要紧。我身边可以能够找到有英文水平稍微高一点的啊，到时候我们再把那个。 开始这样，开始我先来。 开始张老师先来。 然后看看情况， 看看情况，你找不到的话。还有时候我告诉你啊，没有中文老师，没有英文老师陪着的话，要逼出来。 哎，对的。 他逼出来。 他往往能够逼出来。 对的。 你知道吗？他毕竟还能懂几个英文，总满的呢，你知道吗？ 有的人是逼出来的。你比方说的话呢，有你张老师在这个地方，我就会 有 依赖性。 依赖。 我就依赖你是 张 老师。 张老师，还有教师就不要他的了。 I'll come with you for the first few times. Sure, and then.Maybe it's better for you to come here alone because in this way, you can compel them to learn. That is true, but it's still. you must understand it. It's like how I go to Darren Fa alone. Learning Chinese is much more difficult if there's no one, no maybe, in between. Maybe one of them is kind of better at English. We'll figure that out. So we'll see. Yeah. I can make a best assessment once I'm with them. Yeah. I don't know what I'm dealing with. So the first few times, see if necessary, we'll find another teacher. Yeah. I'll know for sure. Mm-hmm. 我们觉得那就是说这个有外籍老师在这里的话呢，你如果说在这里翻译，我可能不一定学得好。哎，我的时候说，哎，我不是很刻意的，就是跟他去喝茶的时候，我说我在问他一些什么东西，哎，他就不知道的话，那我就用一个软件写给他，让他看，然后我们就这么交流。那个东西的话，我估计可能会快一点。 对。So with me here, maybe they'll become more dependent.And without me, maybe we just wait and see. There's no way to say it properly. They don't have to be dependent unless you are constantly speaking Chinese with them. You can serve as a last resort, which is important. You know, there is no absolute when it comes to learning.I would consider a bilingual person to be an essential tool. It wouldn't be because I think I can't do it without you. It's just that it's good to have it and not need it, than to need it and not have it. A bilingual teacher can just be there as a safety net. So they would feel more secure.If they get frustrated, then they look at me and go, well, Chris can't help me. Who can? So I want to avoid that. 看情况吧。有一个就是能讲中文又能讲英文的老师，可以就使得这个学习过程更加保险一点。万一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但是呢，可以不一定起反作用。所以他觉得就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要有个中文老师一起过来会好一点。那再看情况。 行，这个，看情况，不需要看。 那么第一次要不要初定一个时间？你看，就是比如说现在，比如说下个星期开始的话，你放在星期几？可能你 过了17号。 过了17号是吧？ 我 来看一下。 11号到17号去东南亚。 哦。17号，我看一下。17号的话，那就是那个下一周，17号星期三，星期三。那么你17号以后的话，要不就放在周？我问他周末有没有空。He's going to the southeast for about a week, so he won't be back until the 17th. And maybe the first time will be sometime after the 17th, 18th, 19th, 20th. Okay. Which day would be better for you? Well, it would be best 18th. 19th, 20th, that's when it becomes dicey because I'm no longer in the care of the school. Or? Oh, 不用谢谢. I'm fine. Or? 谢谢 Or the week after that. Tuesdays, Wednesdays, and Thursdays are best. Tuesdays, Wednesdays, so after, three, right? After the last period. I'm there all afternoon.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Yes. 是这样的，它是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四这三天晚上呢，相对来说好一点，因为到平时课太多，到了周末它就太累了。然后就周末一般他就不干活了，就休息了。所以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的，他这几天每天都有五节课，也是很累的。但是上完课以后呢，就没问题了。你17号是星期三，你大概就是17号才回来，要不要再稍微歇一会儿，是吧？ 那就歇一个星期的。 歇一个星期就是到23号、24或者25号这里边。搞一天。 OK。 好的，那么。Say, what about on the 23rd? Tuesday? Sure. Tuesday or 24th or 25th? Either's fine, yeah. One of these days? Yeah, they can choose, I'll just agree with it. 他说23、24、25这几天里边你们定一个时间吧。好， 然后到时候 没关系的， 哎哎， they can take their time。 啊，他说你们可以定，他也行，那这三天都可以。 After his return, he can let us know what is best。 小霞，到时候通知这个看一下，我22、23、24这个三天，他呢是每个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的稍微闲一点。 23、24闲一点。 对的， 就晚上可以会有时间，然后我们这个其他到这里帮忙辅导辅导这个，对，然后需要个白板， 需要个白板，白板有， 啊，对啊，我们家里有白板，对吧？ 小一点的地方老师找个房间， 一个房间也是， 一 个小房间， 啊，对，东西比较大，啊， 就一个小房间就可以，我们几个人换几张桌子， 23、24、22、23、24，每周23、24，每周的23、24，对吧？ 不一定来三次，就是这三天相对来说他 选一天， 选一天对吧？ 然后，然后到时候就是，反正这个22、23、24他都有空的，晚上都有空的。然后到时候你们定好时间以后，我再带他过来。 好的， 那么这在这之前，我先把教材找。 这个五百 这 个茶， 请他们来。 那个老白， 我这边有的，你到时候提醒我一下，就是看22、23、24哪天空，然后我们再给他对接一下时间，好的吧？争取出去，反正他们空，我也空的时候。 啊，对的，因为你们也有。 要衔接一下，也不是说，因为他固然是忙，张老师固然是忙，你们也忙的。 对。 这个不是说这个，但因为这个呢，人们就是沟通。 对， 我明白了，那就是我就记一下。 看鞋子不是秘书啊， 他这个西南的博的货了嘛，做业务的 啊， 然后做业务的出身，做我们这个秘书工作，秘书，南通大学的 啊， 这个大学生，我呢，既然阿姨为协会提供这个求一个，如果自己没有能力，这不行。首先，我们要把我们这块要管理得好，要有这个能力，这个去养一部分人。我们不能说这个老是问社会去要。去托那个瓦吉勒斯带给的这个你的阿姨卡工资 啥烂玩意啊， 不够呀，都有他那个 我先到医院，我呢可能小的一个国内的小的一个教师的工资工资他 对 的，他是先到去复购， 他没这个钱， 他 全啊！ 他 拿不 到十万块钱，是吧？他拿不到十万块钱， 对 吧？相当于副歌，啊，比你要低，比战歌要低。 他那个弄的钱，我过去讲的，我他就是抢人 啊！过去，反正跟他讲啊，他啊，毛些啥的，卡那个什么，停车场都租不 到。对。 然后吧，停车场又收不到。 对。 好的， 搿 就常规，我 们 常规 常 规就 这样。 好的， Let's get around here. Very well. 你这些咱们一个普通的这个是那个法术啊，是你们的教室吗？